你好，我是刘超。今天啊，我和你分享的是接收网络包下啊，如何搞明白合作伙伴想让我们做什么。上一节啊，我们解析了网络包接收的上半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从硬件网卡一直解析到了 IP 层。这一节啊，我们接着来啊，接着解析啊，从 TCP 层到 Socket 层都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先来看网络协议站的 TCP 层。上一节啊，我们讲到了啊，我们的 IP 层会通过调用TCP vs receive 这个函数，那从这个函数开始呢，我们的处理逻辑呢就从 IP 层到了 TCP 层。在 TCP vs receive 这个函数里面，会拿到 TCP 的头，然后开始处理 TCP 层的事情。因为 TCP 啊，它是分状态的，那么状态呢是维护在数据结构 struct sock 里面的，因而呢也根据 IP 地址以及 TCP 头里面的内容，在 TCP hash info 里面去找到这个包对应的那个 struct sock， 从而呢得到这个包应该对应的那个连接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根据不同的状态做不同的处理啊。比如说上面代码中有 TCP listen 啊，还有 TCP new sync receive， 这个状态是用于做连接建立过程中的。这个呢我们在讲三次握手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那再比如说 TCP time wait， 这个状态啊是在连接结束的时候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呢我们这个专栏呢不打算进行分析。接下来啊，我们来分析最主流的网络包的接收过程。这里面会涉及到有三个队列，一个队列呢叫 backlog 队列，一个队列呢叫 pre-queue 队列，还有一个队列呢叫 sk-receive queue 队列。为什么在接收网络包的过程中需要在这三个队列里面倒腾过来倒腾过去呢？这是因为啊，同样一个网络包，它要在三个主体之间进行交接。第一个主体啊，它就是软中断的处理过程。如果你还没忘记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啊，我们在执行这个 TCP vs receive 这个函数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现在依然处于软中断的处理逻辑里面去？如果说处理，它就会占用这个软中断。第二个主体啊，就是用户态进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用户态触发系统调用 read 来读取网络包的时候，也是会在这些队列中找的。第三个主体啊，就是内核协议站。哪怕用户进程没有调用 read 来读取网络包，当网络包来的时候，那你也得找个地方收着呀。那所以说这个职责啊是内核协议站啊来完成的。这时候啊，我们就能够理解到上面代码里面啊有这么一个叫 sock owned by user 啊，它什么意思了？就是说当前我这个 sock 是不是正是有一个用户在进程等着读数据呢？如果没有呢，那内核协议站呢就会调用 TCP add backlog 啊，把它暂存在 backlog 这个队列里面，并且呢抓紧离开软中断的这个处理过程。如果说我有一个用户态的进程正等着读数据呢，那么这时候呢会先调用叫 TCP pre-queue， 也是赶紧放入 pre-queue 队列，并且离开软中断的处理过程。在这个函数里面，我们看到对于有这么一个变量叫 syscontrol TCP low latency 这么一个判断，也就是说我要不要进行低时延的网络包处理。那如果说啊，我们把这个 syscontrol TCP low latency 设置为零，那么它就会放在 pre-queue 这个队列中进行暂存，这样啊就不用等待网络包处理完毕就可以离开软中断的处理过程。但是呢也有缺点，缺点呢就是会造成比较长的时延。那么如果把 syscontrol TCP low latency 设置为一，那么这时候呢就说我不需要长的时延，我需要短时延，那这时候呢就会调用 TCP vs do receive。 在 TCP vs do receive 里面啊，它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这个连接已经建立，也就是说它处于 TCP established 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候呢它就会调用 TCP receive established。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除此之外的其他的所有的状态都会调用 TCP receive state process。 在 TCP receive state process 中啊，我们啊有对 TCP 的状态图啊对比着，我们就看到它可以有错了重新读。在 TCP receive state process 中啊，如果啊我们对着下面这个 TCP 的状态图进行对比的话，我们能看到对于 TCP 中所有状态的处理，那其中和连接建立相关的啊，我们分析过了，和连接释放相关的我们还没有分析过，也不打算分析，那么都是在这个函数里面进行处理的。这里啊，我们还是重点关注连接状态下的一个工作模式。在连接状态下它调用的是 TCP receive established， 在这个函数里面，它会调用 TCP data queue 来放入 SK receive queue 队列进行处理。在 TCP data queue 啊这个函数里面，对于收到的网络包啊，它会分几种情况进行处理。第一种情况就是 sequence 等于 receive.next。什么意思啊？ receive next 就是我现在正期盼的下一个网络包的 sequence。那这时候我们发现来的这个网络包的 sequence 正好等于我期盼的下一个网络包的 sequence， 也就说明来的这个网络包正是我服务端期望的下一个网络包啊，太正好了，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判断 sock owned by user， 也就是说用户进程是不是正在读取啊？那么如果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就直接通过 SKB copy datagram message 将网络包copy给用户进程啊就可以了。如果说用户进程并没有正在等待读取，那么或者因为内存原因没有能够拷贝成功，那接下来呢 TCP queue receive 这里边还会将网络包放入 SK receive queue 这个队列里面去。接下来啊 TCP receive next update 会将 receive next 呢设置为 end sequence， 也就是说我当前的网络包接收成功了以后，我会更新啊我期待的下一个网络包。这时候啊我们还会判断另外一个队列叫 out of order queue， 啊顾名思义那它就是乱序队列的这么一种情况，看看这个乱序队列里面的包会不会因为这个新的网络包的到来也能够放入到 SK receive queue 这个队列里面去。啊我们这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客户端比如说我发送的网络包的序号是56789啊，那么在5还没有到达的时候，那服务端的 receive next 应该设置为 5， 也就是说5还没有到达嘛，我期望下一个网络包呢应该是5。但是啊由于中间网络通路的问题，我们假设一种场景呢，就是5和6它俩还没到达服务端的时候，7和8就已经到达服务端了。这就说明什么？就说明出现了乱序。乱序的包能不能直接进入这个 SK receive queue 队列里面去呢？当然是不可以了，因为呢我一旦放到这个队列里面去，就意味着我可以把它发送给用户进程了。然而我们按照 TCP 的定义呢，用户进程啊应该按顺序收到包的，没有排好序我就不能发给用户进程。所以说呢7和8这两个包暂时不能进入 SK receive queue 这个队列，只能暂时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放在 out of order queue 这个乱序队列里面去。那么到后来呢，当5和6到达的时候，那么首先按照上面那个逻辑，5和6那肯定是先进入这个 SK receive queue 这个队列里面去的。这时候啊我们再来看 out of order queue 里面这个乱序队列里面的7和8，哎，我们发现这时候它能接上了，那于是呢这个5678就合起来了，这时候78就也能进入 SK receive queue 这个队列里面了。那么 TCP OFOQ这个函数啊它就主要做这个事儿的。至此啊第一种情况就处理完毕了。这时候啊还有第二种情况， end sequence 要不大于 receive next。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服务端啊期望网络包的5，但是呢这时候我来了一个网络包3，它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肯定是啊服务端我可能早就收到了网络包3了，但是呢我收到了以后不是会发送一个 ACK 吗？这时候 ACK 由于某种原因它没有到达客户端，中间丢了。丢了以后呢客户端就认为哦，这个网络包3啊其实并没有发送成功，于是啊它又发送了一遍。这种情况啊要赶紧给客户端再发一次 ACK， 表示哎，你别再发了，我早就收到了，我现在等的下一个是5了，你还发3，对吧？我早就收到了啊，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 sequence 啊不小于 receive next 加上 TCP receive window。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 sequence 啊已经在我的 receive window 之外了。这就说明什么？根据我们原来滑动窗口的这个定义啊，就说明这时候啊客户端发送的太猛了，本来 sequence 啊肯定应该在接收窗口里面的，这时候啊服务端才来得及处理，结果啊这时候我们超出了接收窗口的范围，说明客户端一下子就把服务端给塞满了。这种情况下服务端不能再接受数据包了，只能发送 ACK 了。那在 ACK 中呢会将接受窗口为0这个情况告诉客户端， 啊，客户端就知道，哦，这个窗口为零了，我就不能再发送了。这个时候啊，双方呢就只能交换一个叫做窗口探测数据包，直到服务端因为用户进程都把数据读走了，那么空出了接收窗口，那么才能在 ACK 里面呢再次告诉客户端，哎，我现在又有窗口了，你又能发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四种情况，就是 sequence 小于 receive next， 但是呢 end 呢 sequence 呢会大于 receive next， 说明啊从 sequence 到 receive next 这部分网络包啊是原来我们 ACK 的时候啊客户端没有收到的，所以说呢客户端重新发了一次。那么从 receive next 到 end sequence 这时候是新发送的，那新发送的呢就可以放在 SK receive queue 里面去的。当前面这四种情况都排除掉了，那么说明这个网络包就一定是一个乱序包了。这里啊有点难理解，那么我们还是以上面那个例子啊，就是乱序那个例子来仔细分析一下。比如说啊，我们的 receive next 等于5，假设啊我们这时候 TCP receive window 啊也是5，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超过10，我的服务端啊就放不下了。当前来的这个网络包如果既不在 receive next 之前，也就是说它不是3啊这一种，也不在 receive next 加上 TCP receive window 之后，那也说也不是11这种，那么说明啊这时候正是在我们期望的窗口里面的，但是呢这时候又不是 receive next， 也就是说还不是我们马上期望的这个网络包5，那么这时候就正是这个上面例子中这个网络包7和8这种情况。那么对于网络包7和8，那么正好应该调用 TCP data queue OFO 进入 out of order queue 这个乱序队列，但是没有关系，那么上面我们也讲了嘛，当网络包5和6来的时候呢就会走第一种情况，会把7和8这时候再拿出来放到 SK receive queue 这个队列里面去。至此呢网络协议站的处理过程呢就结束了。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到 socket 的这层，当接收的网络包进入到各种队列以后，接下来我们就等待用户进程呢去读取它了。读取一个 socket， 那其实啊也像读取一个文件一样，应该读取 socket 的这个文件描述符通过 read 系统调用。 read 系统调用呢对于一个文件描述符的操作大致的过程都是类似的，在文件系统那一节我们已经解析的非常详细了。最终呢它肯定会调用一个用来表示打开文件的 struct file， 它指向的 file operations 这里面的一个操作。对于 socket 来讲，它的 file operation 的定义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在发送的时候呢，当时啊我们用的这个 socket write iterator， 那这次呢我们变了，按照文件的读取流程，那这次啊调用的是 socket read iterator。 在 socket read iterator 里面呢会通过 VFS 中的 struct file 将构建好的那个 socket 的结构拿出来，然后调用 sock receive message， sock receive message 呢会调用 sock receive message no security， 这里啊调用了 socket 的 obst receive message，这个我们也遇到好几次了。根据 inet stream ops 里面的定义啊，这里边调用的是 inet receive message。 在这里面啊我们从 socket 的结构得到更底层的 sock 结构，然后呢会调用 sk protocol 里面的 receive message 方法，这个呢我们同时也是遇到好几次了。那么根据 tcp protocol 里面的定义，那么它调用的是 tcp receive message。 这个 tcp receive message 这个函数非常长，里面的逻辑很复杂，好在啊这里边有一段注释啊说明了这里边的逻辑。注释里面提到了这里面有三个队列，就是咱们前面提过那个三个队列， receive queue 这个队列， pre queue 这个队列， backlog queue 它的队列，而且呢是前一个队列处理完毕啊才处理后一个队列。那 TCP receive message 的整个逻辑呢它也是这样执行的，这里边有个 while 循环不断的读取网络包，这里呢是先处理 SK receive queue 里面的队列，如果找到网络包那么就跳到 found OKSKB 里面去，那这里面会调用 SKB copy datagram message 将网络包拷到用户进程里面去，然后呢直接进入下一次循环，那么一直循环一直循环，循环到什么时候呢，直到 SK receive queue 这个队列处理完毕了都空了，那么我们才到了对于 sys control TCP low latency 的判断，说如果呢我们需要敌视言呢那么就会错了重新读，如果呢不需要敌视言呢就会有 pre queue 这个队列，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会跳到 do pre queue， 这里会调用 TCP pre queue process 进行处理。 啊，如果说 sys control TCP low latency 设置为一，也就是说呢，我这个需要低时延，也就是说没有 prequeue 队列，或者说 prequeue 队列呢，这时候是空的，那么它就应该调用处理 backlog 队列，那么在 release sock 函数中进行处理。release sock 呢，它会调用下划线 release sock， 这里面、啊、对于队列中的网络包依次进行处理。最后啊，哪里都没有网络包，那么只好都要用 sk wait data 继续等待到这里，等待网络包的到来。至此呢，网络包的接收过程呢就到此结束了。最后啊，我们到了总结时刻，这一节啊，我们终于讲完了接收网络包的整个过程。我们需要从头来串一下整个过程，它分以下几个层次。硬件网卡接收到网络包之后，通过 DMA 技术将网络包呢放入 Run Buffer， 硬件网卡接着通过终端通知 CPU 说已经有新的网络包来了。网卡驱动程序呢，它会注册一个终端处理函数叫 RxgbRNTR， 在这个终端处理函数里面呢，需要暂时屏蔽终端的核心流程以后呢，通过软终端 NetRxSoftRQ 来触发接下来的处理过程。在 NetRxSoftRQ 这个软终端处理函数，也就是 NetRxAction， 这里边会调用 NAPI POR， 进而调用 RxgbClearRxRQ，它呢会从这个 run buffer 里面把数据读出来，放到哪里呢？放到内核里面的 struct sk buffer 里面去。接着呢就会调用 netif receive skb 进入内核网络协议站。那么首先呢在二层会进行一些 VLAN 的处理等等，然后呢调用 ip receive 进行三层的 ip 层的处理。在 ip 层呢会处理 ip tpos 规则，然后调用 ip local deliver 来交给更上层啊，交给 tcp 层。在 TCP 层呢会调用 TCP V4 Receive， 这里边有三个队列就要处理，那么如果说当前的 Socket 并不是正在被客户端读取，那么就放入 Backlog 队列，如果正在被读取呢，那不需要实时的话呢，就会放入 Prequeue 队列，其他的情况都会调用 TCP V4 Do Receive。 在 TCP V4 Do Receive 里面呢，如果说处于 TCPEstablish 的这么一个状态呢，就会调用 TCP Receive Established， 那么其他的状态呢会调用 TCP Receive State Process。 在 TCP Receive Established 里面呢会调用 TCP Data Queue， 如果说序列号能够接得上，那么就会放入 SK Receive Queue 这个队列里面去，如果序列号接不上，那么就会暂时放入 Out of Order Queue 这个队列里面去，等序列号再能够接上的时候，那么再次放入 SK Receive Queue 这个队列里面去。至此啊，内核接收网络包过程啊就结束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从用户态来读取网络包过程中。这个过程啊也分为几个层次。首先呢是 VFS 层。Read 地中调用呢会找到 struct file， 然后根据里面的 file operation 里面的定义会调用 sock read iterator 这么一个函数。这个 sock read iterator 呢会调用 sock receive message 这个函数。接下来就进入 socket 层。那么从 struct file 里面的 private data 会得到 struct socket。根据里面的 ops 的定义会调用 inet receive message 这个函数。接下来啊就进入 sock 层。那么我们会从 struct socket 里面的 sk 得到 struct sock， 然后会根据里面的 sk protocol 的定义会调用 tcp receive message 这个函数。接下来就调了 tcp 层。tcp receive message 呢它会依次读取我们上块填充的那个 receive queue 这个队列， prequeue 这个队列， backlog 这个队列，这三个队列依次呢去试图拿到网络包。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对于 TCP 协议三次握手、发送和接收的连接维护、拥塞控制、滑动窗口啊，这些我们都解析过了。但是啊四次挥手没有解析，但是代码在哪里呢你应该知道了，请你自己试着看解析一下这个四次挥手的过程。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期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